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又講到內務委員會嘅紛爭啦。咁其實呢個紛爭咧，就嚇到我啲網民咧，都有一種唔同嘅態度啊。咁啊，有啲網民咧，就有一個態度就係非常之痛恨啊，建制派依家打橫嚟行， 係啊， 焦慮啦嚇。 我哋頭先個壁完全冇揾相添， 係喎，掛住喺度發呆。 對唔住，我應該打擾你繼續。 啊，咁跟住咧，另一班咧。就好不滿泛民呢啲嘅無能，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好似我呢啲咧，其實都預諗咗個立法會咁樣噶啦，有咩好做咩好擔心咧？咁啊，其實我都想問一下，究竟我哋應該用咩態度去面對呢啲，即係呢個冇險可守嘅情況啊？已經逼到埋身啦！ 嗱，我覺得咧，其實咧，你要彰顯嗰個立法會入邊嗰個嘅嗰種咁嘅 不堪， 不堪都好似爭少少，即係嗰種霸凌嘅程度啦。嗰個係重要嘅嚇，你唔好即係我，譬如我同 Red Face 啊，或者我哋呢個台好多人啦，睇我哋個台好多人啦，佢哋都知屌有一早冇撚用噶啦。係咁，唔係我當你醒咗先啦。嗱，好少講呢啲説話，但係你真係其實係好多人唔覺噶嘛，係咪？譬如你點解楊岳橋？楊岳橋係知噶，但係點解楊岳橋講有險可守 ？Over my dead body 咁受歡迎先，唔受我哋歡迎啫嘛。其實 咁啊，係佢哋嗰邊先係大眾， 佢受咁受歡迎，因為嗰句嘢觸動到佢哋啊嘛。即係佢話俾你聽，我做咁佢當選啦，屌你老尾，佢高票過阿梁天琦 ，OK？ 即係點解先？就因為佢觸動到俾嗰啲majority 啦，群眾啦，就話俾你聽嗰件事係有得做嘅。尤其是他是律師啦，係咪？佢有得做嘅，咁變咗你要令到，即係如果你相信團結大部分香港人係有意思嘅話，你唔信就冇嘢啦，乜撚嘢都冇用，嗰啲就唔關我事嘅嚇，亦都唔應該睇我節目嘅。但係如果你認為去大家團結一個最多香港人嗰個力量先有一搏啫喎，唔一定贏嘅喎嘅話，嗰件事有意思嘅話，其實呢啲嘢係要做。呢啲嘢係要彰顯出嚟嘅，即係對方做到幾離譜嗰啲，因為去到一個位置人都係咁嘅啦。其實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可以喺呢種制度之下存活落嚟噶，有好多人都咁諗過。嗱，相對嚟講，調翻轉咁講，點解反送中有咁明顯嘅人數效果？畫面得嘅啩，係咪？點解咁多人先？唔好話做啲咩啦，而家又計 CV 又成。點解咁多人咁多人肯出嚟叫做去表達自己先？因為佢覺得嗰條例過咗，佢就生活唔到嘛。即係佢唔能夠以佢嗰種即係就算唔理嘢嗰種角度，佢都覺得唔得喎。呢條例好乸離譜喎，咁咪咁多人咯。好啦，其實你傳媒咗，譬如你有好多人講啦，尤其是呢個台嘅聽眾都會講啦，我自己都有講過啦。點解泛民佢廿幾年，我唔講呃啦。呢期話不分化，咁點解佢哋咁嘅表現，以個成績嚟計就唔使傾啦，係嘛？點解咁嘅表現都咁多人支持先？就係因為嗰件事，大家覺得佢繼續做落去，仲可以接受啊嘛？ 即係認為佢哋呢種。即係嗰種，仍然都仍然有個機會可以衝破呢個障礙嘅。 唔係啊，佢直情你嗰種已經進步咗，所以咧有時候退步翻好撚難。 好難啊！ 即係一個人咧醒覺咗要翻翻轉頭好撚難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成睇唔到以前嘅自己嘅。嗱，我得啦 ，OK， 我超越咗呢個輪迴。 即係佢哋喺嗰個維度裏邊咧，就睇唔到更高嘅嘢嘅。 唔係，你嗰個啱，但係唔係，係你做咗更高嘅層面之後咧，你反而睇唔翻下面啲嘢。 哦，咁樣樣 係啦，係啦。我話咧係咩咧？就係佢哋係認為嗰刻嘅泛民，你頭先講會突破到，唔係啊？佢認為有呢堆議員冇貶義噶，有呢堆泛民議員嘅香港就可以維持得到佢哋最起碼能夠舒安居樂業個生活。 嗯， 佢哋係 OK 滿意嗰種狀態嘅，你明唔明啊？直至到反送中， 話2016就好多人已經唔滿意，但係主流都唔係啊，呢個事實係咪？主流都唔係啊。你問我，因為我覺得反送中係主流係嘅喎，即係主流係接受唔到反送中送中條例，係咪？即係嗰件事就係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哇，去到咁喎，咁唔得咯。即係話之前嗰啲咧，全部都係有啲顧得唔係幾好，即係喂咁樣真係撐啲，但係佢仍然生活到，係咪？有啲要揾錢嘅，喂，如果我有仔女，我有份工啦，或者我要點啦？你自己好鬼多理由噶嘛，係咪？唉，我作為一個爸爸乜乜乜乜嗰度 ，anyway 啦，唔講嗰啲太晦氣嘅説話啦。但係你去到反送中嗰陣時候，佢就覺得呢條例過咗，我都搞唔掂啦。嗱，結咁你調翻轉咁睇咯，反送中咪拉到咗啊，叫做係啦。咁所以佢咪覺得泛民有用咯，因為佢可以生，佢唔覺得完美，佢唔覺得完美，即係香港嗰個民主自由的而且確受到好大嘅侵蝕，即係自從主權移交之後。但係佢唔係完全唔知道，佢都見到噶嘛。屌你冇即係當我傻先到幾多成日還港珠，佢見到，但係佢認為可以接受， 即係仲忍得住， 忍得住。佢同埋佢個範圍 OK 啊嘛。你最忍唔住嗰班咪出咗嚟咯，譬如我哋呢啲咁樣樣，係嘛？好多係窮緊啲，係咪？包括小弟在內啦。但係有啲其實佢有少少，即係佢自己都有啲資產嘅。但佢覺得呢啲嘢唔撚啱喎，一個有文化嘅地方係唔應該咁嘅。但係好少人喎，即係自己有能力又能夠洞悉到嗰件事係唔適合一個正常人居住嘅，好少啦。咁咪有一批咁嘅人咯，抗爭咗叫做你話正式正所有乜都啦。因為結果而言，我哋都做得唔好啊，係咪冇咩特別做咗出嚟咯？佢一路都有做噶，但係冇咩特別勁嘅做咗出嚟咯。好啦，但係你去到反送中嗰個位嘅時候，咪嗰啲人接受唔到啊嘛，咪出撚曬嚟咯。出撚曬嚟之後，然後你拉到咗喎。當然啦，有好多我哋嘅手足犧牲咗，真正犧牲咗啦，係咪？你各方面有啲生命啦，有啲就前途啦，有啲就金錢啦，即係好多嘢都有啲精粗添啦。講真，即係好多嘢犧牲咗啦。好啦，咁你叫咁，但係結果嚟講，咁佢哋泛民都雖然冇做嗰一 part， 但係佢哋係好難聽咁講，唉，即係唔應該喺呢個節目講。佢哋搞嗰、那個嗰啲咁嘅民陣嗰啲咁嘅遊行係最多人噶嘛，好唔開心啊！突然間好唔開心，點都好啦。咁嗰佢咁啊，好多人出咗嚟，佢覺得即係唔好太介意啦。大家佢都覺得自己有做嘢啊嘛，有即而且個有啊，即係佢覺得有份拉到呢條例嘅，配合咗其他嘢嘅。咁而家你講緊議會選舉啫嘛。系咪咁咪得咯？佢哋咪做翻嗰堆咯。咁當然啦，繼續要出嚟唔係反送中啦。即係如果有下一單嘢，可能佢哋都會 expect 有另外一批年青人，或者同一批未被捕嘅年青人繼續出嚟犧牲，或者繼續出嚟抗爭啦。我唔係想話邊個人血唔人血饅頭，總之嗰個環境下，佢哋同意或者認為泛民喺個議會度係有意思嘅。好啦，即知道點兜咁遠，唔係啊，講緊內會啊嘛。嗱，你所以點解呢一鑊嘢，我覺得係重要嘅。即係咧，你啲立法會議員出嚟去彰顯嗰個暴力嗰樣嘢，其實佢做到咁，唔係真真正正阿許智峯俾人哋撳落地下嗰件事實在太唔人道、太慘，唔係真真正正我俾你睇，不如係嗰個問題係去到咧。你做到咁嘅時候咧，大家就認可一件事啦，或者大家認知一件事啦，就係佢好撚夾硬嚟啦。好啦，當你好撚夾硬嚟嘅時候，當然啦，我順帶講一講啦。而家就會去到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就係究竟如果當做個立法會議員係做到咁樣樣嘅 ，OK， 你鄭同大家冇問題啦 ，OK， 咁其實都阻止唔到嘢嘅，你35+都阻止唔到嘢嘅喎，所以呢個係 significant 噶。 嗱，咁要拉到去選舉嗰度啦。咁依家立法會好似都守唔住咁啦。咁我哋仲需唔需要咁在意選舉呢樣嘢咧？ 你有幾種範疇嘅？我由頭到尾我完全冇改過。我直至有日，如果我醒覺咗，我話你聽啦。你知醒覺嘅嘢啦，係咪？即係我由頭到尾都話俾你聽。首先你做唔到35+1，我完全唔關心。即是说我成日都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或者希望大家去真真正正思考一件事，就是你想想35+1对结果来讲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到一些东西先，或者是顶得住一些东西先。如果是的，我没否定，如果是的，你就要无所不用其极去得到35+1， 正如我上集所講，我會好撚煩咁講，好撚多次就係、你必須要做出超越政府或者建制派喺選舉上邊嘅想像得到嘅行為，因為你照翻嗰度制度同佢玩嘅話咧，你就一定係輸嘅。呢、這個已經證實咗俾你睇嘅。所以若果你覺得三十五雞係有意思嘅，你就盡力去。用好撚多你嘅想像力，用盡你嘅手段，唔係個個窮撚嚟噶嘛，係咪？ 即係唔好再咁循規蹈矩， 冇可能 捉指引去做嘢啦， 冇可能，冇可能， 要多啲想像力嘅。 好啦，但係你問我啊，頭先，我覺得你而家講緊嗰個三十五加一又好，或者立法會議員都好啦，如果佢開始做到今日點解我話未到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呢、這個都仲係開頭嚟啫嘛，仲有更進一步噶嘛。是咪？即系佢而家如果去到净系喺度屌你咩种子族有个仪式就得啦。 即系依家开始系慢慢唔想理你嘅初阶嚟嘅。 系，但系佢又未去到得个仪式喎。即系点解咧？佢仲整色整水嘛。 嗯。 佢仲要阿梁君彦出嚟啊，宣布啊陈建波系点样点样。即系佢仲有一啲。 仲自己整一啲 好似有法理嘅嘢。 系啊，法理外嘅嘢，扮做一个游戏规则咁样， 继 续玩呢个游戏。 系啊， 但实际上佢已经开始唔想理你噶啦。 有啲咁嘅迹象 ，OK， 有啲咁嘅迹象。咁但系佢而家仲系要循规蹈矩，同循规蹈矩就一定唔捻系噶啦。 嗯。 但系咪已经去到即系直接你总之，屌佢而家真系好捻离谱啊！就咪直接自己摆啲人落去就话立法会议员咪得咯。即 系 有啲咁嘅状况噶嘛， 即系变咗委任制啦，又变翻系咪？ 唔知佢点做啦。但系你话而家呢种状况究竟会点样呢？其实就呢、這个咧就有啲关我哋市民事噶啦。即系究竟你要记翻起，其实上年嘅六一二系嘛嗰类咁嘅嘢点样嚟嘅先？都系由立法会开始嘅。 系，又系喺立法会闹双胞胎嘛？ 系啊，就系啊嘛， 系 咪先？但系 虽然结果立法会入边咧系搞唔掂，最后都要市民走出嚟搞啦。咁但系个起源都系立法会嘅纷争入边做出嚟噶嘛？呢、這个问题，呢、這个炸弹， 大家一定唔好即系有时做真系讲真啦，唔好有太大洁癖咧。即系总之泛民我就反对佢，唔系咁啊！你真的要认清楚，哇！唔系好似嗰啲咁嘅历史嗰啲咁嘅试题咁样样，你要认清个历史嘅事实，你先有办法去评。评论噶嘛，跳你老尾，你连事手扭曲咗冇办法。 同埋有啲嘢谂得唔好太极端啦，系咪？ 唔系点都好，因为嗰个效果系你有时我哋叫做今次嗰个抗争冇大台啊嘛，冇大台个麻烦位噶嘛，你点聚焦啊？你冇人宣布嘛？我系咪好合逻辑先？你冇好大台咁点聚焦先？系咪？所以变咗嗰唔系话佢哋真系有嗰班旧嘅泛民佢哋大台唔系啊，系佢哋系供应咗，因为大家投佢出嚟噶嘛，佢哋供应咗，连政府都冇话漠视佢哋嘅身份咋，唔系存在啊，存在少少啦。佢哋嘅身份的而且确，尤其是当年添啦，即系上年啦，立法会议员啦，即系嗰个聚焦位就系、呢班咁嘅立法会议员咁做咗啲咁嘅嘢，咁大家咪有啲理由可以讲出，大家系要揾啲理由噶咋。 嗯 是啊，這個世界是要找理由的，你不能知道的咩？即那些叫出師有名的嘛。古代打仗都開始到現在這樣的，你得個理由多傻，出師要有名的嘛。好啦，咁你而家你譬如你嗰個立法會佢今日嗰、那個即係星期一啦，去選內會嗰個主席嘅時候做到咁樣樣嘅時候，其實嗰個過程呢的而且確唔係最聚焦嘅地方，你問我就係嘛？最聚焦嗰個係黃碧雲啦，係咪？啊，尹兆堅啊，許志峰啊，仲有陳志全啦、啊，嗰班人啦、啊，係佢哋真正要展示就係佢而家嗰個立法會嗰個暴力程度啊，係因為佢哋唔係個人身份。你点解立法会议员咁紧要？一唔系因为佢揾十鸠几万一个月啦，系因为佢哋系代捻表咗好捻多人民嘅意志噶嘛？呢个系代议政制嗰个意义嚟嘅，系嘛？佢系好捻多人投俾佢，佢先会当选噶嘛？喺几万几万咁上噶啦 ，number 系咪先？即系 at least 有咁多人支持佢噶啦。嗱，数字上你一定咁计嘅，咁多人支持佢嘅人，譬如好似上次咁，喂，几十万人支持噶， 邝俊宇， 邝俊宇 好似有咁票， 云系咯，四十几万人支持邝俊宇，你打佢，佢振臂一呼，四十几万人，大佬，即当然我知道，大家明白我讲咩啊？你梗系咁讲噶嘛先，系咪先？你唔好喺度自己笃爆自己，佢振臂一呼，四十几万人，唔使倾噶，仲有啲系隔离区嘅咧，啊冇超区， 超区 有啲未好登记身份嘅咧。 冇登記選民嘅咧，係有啲當年未夠稱嘅咧，即係 同埋有啲覺醒嘅咧， 唔係啊，即係咁講啦，有時你真係要做大自己聲勢咯。但係你可以打個咁嘅人喎、啊。所以后来都不敢起诉， 不敢起诉啦，没有证据，老屈的。 所以我觉得， 喂，不是啊，但是呢有，即是现在还有些听众说呢， 哇，好多，哇，好多人留言。 不是，有个在个洗版说我不讲嘢嘛。 哦，不好意思，有一论罪添，你讲。 不紧要的，因为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即是其实你说要泛民在这个议会里面去彰显现在个立法會入面的暴力啊嘛，咁但係唔一定係泛民依家嗰批咁嘅垃圾喺度噶嘛，你選其他人入去一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可能仲有啲更加多嘅嘢我哋可以期待會出現添，係咪？ 我冇話係泛民，我冇指定泛民，不過今日做不係啊嘛，係，咁都冇人發噶喎，大佬，即係上屆都係佢哋贏得多嘛，咪有個鄭松泰咯，你係咪又我翻轉頭啫？即係點解我話我點樣屌都唔撚興啫？屌你老味，你做場戲都唔撚做， 係啊，呢啲人係出爾反爾啦，直頭。 是啊，我最興係佢就咁解。我回兩句啊，白冰啊，即係白冰非常之好啊。即係上集未講咗佢嘅。 係應該係講緊鄭松泰投票正確性嗰個問題啊。 係啦、啊，因為佢咧就咁嘅，咁佢就認為咧，阿鄭松泰同埋陳志全咧，即係以出席立法會投票同埋出席率嚟講咧，佢兩個都值得連任嘅。咁咧，最終仲有一句嘢咧，就好即係好令我好介懷嘅，就係佢覺得阿鄭松泰投票都係啱嘅，佢用啱啊嘛，係咪？陳志全我唔理啦，我覺得佢啱嘅 ，OK， 因為我唔好理佢 ，OK。好啦，但係問題係你要即係我同佢有個少少嘅分歧就係、是，你如果你話佢喺立法會嗰段日子入邊，佢立法會議員啦 ，OK， 佢冇咩特別。铸成在投票上的大错呢，我是可以豪给他的。我都觉得是。什么叫大错呢？讲真的，你走去修改什么意思规则啦，是吧，就是那类那大错，即是撥款给港珠澳大桥啊，或者通过这个当年那个在这个九龙。 一地两检。 一地两检。俾佢啊！即係支持起高鐵嗰類嗰啲屌你老尾，我就覺得係歷史大錯嚟嘅。好啦，咁但係你話阿鄭松泰，即係上集講過細節唔講啦。鄭松泰佢支持咗阿蔣麗雲嘅一個建制派嘅一個嬰兒基金咁樣樣，嗰、那個仲要係冇約束力嘅動議嚟嘅啫，即係傾下先咁解嘅啫。即係你話嗰單嘢有冇大錯，係咪一個鑄成歷史上嘅大錯咧？梗係唔係啦。因为你冇咩特别效果影响咗出嚟啊嘛，喂，但系调翻转，你如果形容啊，因为首先我自己啦，我对于呢啲用当时佢哋嗰个选举嗰、那个口号之如此类嗰种咁嘅激进程度，你咁样入去噶嘛，大佬你唔系梁耀忠咁去噶嘛，唔系梁耀忠咁去都俾人屌啦，屌你老尾，系咪梁耀忠话过自己做咩大事，佢冇乜嘢大事，佢不嬲都话俾你听，我冇乜捻嘢嘅 ，OK， 系咪？但系你做到咁都俾人屌啦，好啦，你用呢种咁嘅选举承诺入去啦。我不是说你五区公投，因为你结果没有五个人入去，我当然不会要求你做啦。有真是我过分啦。但是你摆到名义反共，至少对抗极权，勇武那堆嘢啦。喂，我和白冰可能有嘢好不同，就是我投了给他的嘛，大佬啊。我是知道他怎样选的嘛，是不是？我知道他讲什么的嘛。好啦，然之后你入到去之后，喂，老实讲啊，现在这个这样的香港政府，你覺得他有什麼德政做出嚟啊？係嘛？當然我哋今日口頭同你做噶嘛，我哋用 MPF 去做嗰個例子，就係、是、一個你無啦啦搞個基金出嚟係嘛？好啦，然之後因為白冰有回我少少嘅，佢覺得佢話同 MPF 唔同，因為 MPF 係強制性嘅咁樣樣。喂，我唔知道噶喎。喂，一個冇約束力。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好乸耐冇瞓覺嘅動議嘅嘢，你無端端你作為一個反對派啦，話點都係啊嘛，好你即係 鄭松泰肯定是一個反對派啦。 唔好話屌你，原來你都連呢個都已經轉埋身咁啊，真咁啊，真係屌 到廢。原來頭撚咗共嘅， 屌到廢撚事啦，咪你我唔係話我自己係啫，雖然，但我唔係話你所有嘢政府都要反對，其實我自己係啊，但我唔係話咁，但係嗰單嘢都未有細節出嚟。動議啫嘛，仲要建制派提嘅喎， 邊會有好嘢噶？ 你仲唔係我？就算當你唔知啦，你做咩要自己獻個身埋去投個贊成票先？喺你原本嘅立場係咁樣樣， 係咪？同埋喂呢單嘢，喂佢嗰陣時佢冇講詳細係咪強制性啫喎，係嘛？你傾傾下就可以係噶啦。同埋你冇理由信你啲，我最主要想即係同白冰講過，我覺得幾有意思，同佢交流幾有意思嘅。我覺得同分大家分享，我就同討論到位就話，你冇理由假設佢係有一種良善嘅意志，然之後去投俾佢噶嘛？呢個係最撚錯嘅。我話俾你聽，如果以現今嘅香港政府，以你又做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嘅話，你要一定要假設咗佢嗰個惡行先。即係點解？好似我咁話，屌你老味，佢譬如佢。话要做啲禁防疫嘅措施出嚟，就係乜嗰啲咩四人聚餐禁聚令啊之前，你肯定假设咗做啲扑街嘢出嚟先，係咪？你唔好一嘢就諗佢啊，呢个係为咗好，结果係咩？结果咪閪囉。 屌你连啲咁基本危机感都冇啊，点撚样做立法会议员啊？ 跟住你嗰啲嘢未细节未出嚟嘅，喂你摆到明一个反对派，你无撚端端喺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嗰度，你做乜要俾个 endorse 佢先？我真係唔明白。除了真的我很少講陰謀論， 除非他攬炒咯，想 唔係咁就得啦。除非即係嗰個位置，就因為他嗰陣時啱啱國旗倒插事件啊嘛， 係 佢驚俾人 DQ 啊嘛， 所以諗住做個乖乖仔。 我不知道諗住做乖乖仔，定是跟建制派有偈傾啦。即係唔係？我唔講內幕嘢，我唔撚知啊。但是你話喺最正常的情況之下，你想下，我覺得都過不到嘅。喂，你諗下喎，如果嗰個係好嘢嘅，啲建制派做咩唔支持啫？ 連功能組別都過唔到， 啲泛民點解唔支持啫？係咪？佢唔係咁樣，佢哋屌你，你啲黃碧雲成日撳錯掣噶嘛？可以，即係佢哋仲要唔使扮撳錯掣。如果嗰單係好嘢啊，點會係好嘢？老實講，好啦，咁呢個層面做乜走去投贊成票先？我唔理佢講，我唔理啊！當時啊，鄭容泰佢有冇個政治嘅考量，唔係定個政治考量啦，即係有冇個交換啊，諸如此類嗰啲嘢，我冇辦法 consider， 冇辦法認為佢嗰個投票係啱咯。我最多接受係咩？最多接受佢冇犯大錯，因為結果唔成啊嘛。但係呢一個有 potential 無撚端端冇有因㗎，話我講到明啊，佢會贊成啊蔣麗雲呢個咁嘅建制派，唔係田北辰嗰只大佬係嘛？民建聯喎、啊。 土共嚟嘅喎， 你走去無啦啦咁走去贊成佢一個咁嘅動議啦，冇約束力噶啦，冇約束力嗰下先嚇我憎，我話俾你聽，都冇識咗嗰度，係啦，冇約束力嗰下先證明到你嗰件事幾咁唔真心啊！你話俾我聽，跟住你話聽佢投啱啊，點啱啊？一個咁嘅人，你點信得佢過啊？ 係。 就咁咯，即系我同阿白冰個，唔係我同佢有交換意見啦。咁、我佢係咯。 咁希望佢聽到入耳啊！ 唔係，佢有佢嘅睇法，係咁、只不過係我可能比較斟酌 唔係我哋， 佢認為我同佢冇乜衝突嘅，因為譬如我講俾佢啊，因為佢認為啱字同冇咩大錯咧，唔係真係咁就點啊？即係我，但我就覺得 即係唔係咁水火不容嘅。 佢話其實冇乜衝突咯，佢咁有一段咁樣講啦。我最主要我就覺得用字就希望， 即係我哋呢排成日都。對他一些言論有些批評的嘛，他都接受了。 我不算，我都不 算。起碼現在還有偈傾，我經常都說的，你即是有些政治的意念有些不同，不需要鬧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即好像白冰今次這些交流呢，很值得大家去參考一下。 是不是我們很友善，最後都 是的， 是不是幾好啊？ 幾好啊 ？OK 啊，幾唔係？屌我都話我講嚟講去， 唔係因為通常咧，你見到其他嗰啲 KOL 咧，你批評嘅少少嘢就已經上攻上線，鬧撚到你狗血淋頭噶嘛。 係啊， 但係白冰唔係呢咁嘅人咯。 唔係我唔知道 ，OK 嗱，我因為佢好似都有少少鬧到人狗血淋頭噶嘛，有冇噶？我唔知道，但係我哋暫時個相處幾好咯，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理性嘅討論咯。佢有佢嘅立場，我有我立場，而喺嗰個講嘢嘅過程當中，我冇唔。不聽佢講嘢，佢冇唔聽我哋講嘢。咁中間有啲大家都有啲得著，有啲學到嘢。我係咁認為啦，我唔知佢係咪啦。 你不如試下請佢上嚟做嘉賓啦。大把嘢聽咁樣真係。 好似唔好講呢啲先你仲有單嘢要講啊？仲講埋壽司達就完啦。 講白冰咧，就唔少得講阿神區噶啦。 黐撚線嘅，點解我哋而家變咗呢、這個變咗 slogan 嚟噶？嗱、啊，我哋講開白冰啦，唔撚講壽司達咧就唔公平啊嘛。 係啊，唔公平，公道嘅咁樣。 係係係。 咁啊，神區最近講啲乜嘢咧？因為依家國安法咧就甚囂塵上啦。咁啊，有啲攬炒派，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就好興奮嘅，因為國安法一嚟到咧。 我們就可以攬炒這個香港了，是吧？神驅就很不同意的，他說國安法怎麼會攬炒香港啊，只是炒香港自己而已，別人沒有炒到的，使不使這麼開心呢？ 講完沒有？ 講完了，其實講幾句而已。 哇，我不太聽得明白， 是吧？ 不是，因為可能咁，我哋都好溫和啦。 唔係，佢個前提應該係好似我呢啲攬炒派人，一聽到國安法落嚟，香港正式如果立法嘅話咧，香港就撲街噶嘛。 嗯， 咁就一個攬炒嘅情況啦。佢唔同意國安法係一個攬炒嘅情況嚟嘅，淨係會炒到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啫。 唔係，唔係就係、是、呢個我唔明白的邏輯啊！咩叫做炒到自己香港人？ 佢可能以為香港喺香港生活嘅人淨係香港人咯。 不是這個問題，是但是原來是這樣呢，那我明白了，但是前設很不同。 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這些立場呢，我一直覺得這個這樣的，我們自己香港人有得跟這個極權去搏鬥的最重要的一個籌碼呢，整個論述所有東西都是這樣建設的，就是因為香港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在金錢、啊、外匯上、啊、透過香港去做多國際嘢，唔常講啦。我認為冇任何地方嘅成功 up 可以取代到香港，至少呢刻唔得。而喺呢個更加喺呢一個中英美法日全球嘅貿易戰或者係呢個疫情戰上邊，香港唔知道會發揮到咩功效，但肯定有角色嘅。係 OK。因為他這個地方呢，不到了最後呢，他都不會選擇去毀壞他的、即是有得用他都要應該要合邏輯性地要保住他，這樣你才有得跟他鬥而已。因為你那招攬炒，我們剛才那招攬炒就是因為如果你這樣來對待香港人的話，我們真的如果說軍事真的不夠打的嘛，這個事實來的，我哋就有啲人講啦，我哋就咁大家唔好要咯，一齊即係舊姜玉石俱焚嗰啲叫攬炒。 唔係點解攬炒我哋會覺得可以成功咧？就是、因為我哋香港喺中國嘅地位係或者功用咧，係冇其他地方可以取代到噶嘛。 嗯。 所以我哋呢、這個我哋有一個功用喺度咧，我哋咪可以攬炒到佢咯，因為佢仲需要我哋啊嘛，係咪？ 唔係，所以我哋嘅前設就咁咯，即係神驅嘅前設唔係咁咯。 係啊，佢前設就 因為我哋嘅前設就係香港人嗰撲街。係 啦。 即系扑街啦！ 佢嘅前提就系、是、如果国安法搞乱咗香港啦， 都冇嘢啊嘛， 死嘅人就系香港啫。啊，咁啊，好明显应该唔系啦。 唔系，咁只不过系我哋嘅立场个设定唔同啫。 嗯， 即系我哋觉得有得抗争嘅唯一原因就系咁解啦，就是、香港对佢好捻重要，佢冇得就咁乜捻嘢乱鸠咁嚟嘅。咁佢觉得唔捻系咯，其实唔捻重要香港。唔係呢個其中可能性，其他我諗唔到啦，冇佢個智慧、所以點解我好少都你讀兩次幾句嘢啫嘛，我都聽唔明喎、啊，大佬。 其實佢今次呢段嘢佢都有啲衝口而出嘅，我覺得。咁、我哋睇下之後佢繼續講啲乜嘢啦。 好啊，喂，差唔多時間。 好，拜拜。 拜拜。